第二十一回，闲袭人娇嗔甄宝玉，俏平儿软语救贾琏。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 仔细半跌了，哪里就赶上了？” 林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劝道：“ 饶他这一遭吧。” 林黛玉扳着手说道：“ 我若饶过云儿，再不活着。” 湘云见宝玉拦住门，了黛玉不能出来，便立住脚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饶我这一遭吧。” 恰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，也笑道：“ 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份上，都丢开手吧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不依，你们是一气的，都戏弄我不成？” 宝玉劝道：“ 谁敢戏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说你？” 四人正难分解，有人来请吃饭，方往前边来。那天早又掌灯时分，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迎、探、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，大家闲话了一回，各自归寝。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宝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时，袭人来催了几次，方回自己房中来睡。次日天明时，便披衣机鞋往黛玉房中来，不见紫鹃、翠缕二人，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厅内。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，安稳和睦而睡，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，背指其胸，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背外，又带着两个金镯子。宝玉见了叹道：“睡觉还不老实，回来风吹了又让肩窝疼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。林黛玉早已醒了，觉得有人，就猜着定是宝玉，因翻身一看，果中其料，因说道：“ 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这天还早呢，你起来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 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” 宝玉听了，转身出至门外。黛玉起来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了衣服。宝玉复又进来，坐在镜台旁边，只见紫鹃、雪雁进来服侍梳洗。湘云洗了面，翠缕便拿残水要泼。宝玉道：“ 站着，我趁势洗了就完了，省得又过去费事。” 说着便走过来，弯腰洗了两把。紫鹃递过香皂去，宝玉道：“ 这盆里的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” 再洗了两把，便要手巾。翠缕道：“ 还是这个毛病，多早晚才改？” 宝玉也不理，忙忙的要过青盐，擦了牙，漱了口，完毕，见湘云已梳完了头，便走过来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替我梳上头吧。” 湘云道：“ 这可不能吗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？” 湘云道：“ 如今我忘了，怎么梳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横竖我不出门，又不带冠子勒子，不过打几根伞辫子就完了。” 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，湘云只得拂过她的头来，一一梳篦。在家不带冠，并不总脚，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结住。自发顶至辫梢， 一路四颗珍珠，下面有金坠角。湘云一面编着，一面说道： 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的，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 宝玉道：丢了一颗。 湘云道： 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，不妨被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他。 黛玉一旁惯手，冷笑道： 也不知是真丢了，也不知是给了人相什么带去了。 宝玉不答，引镜台两边俱是妆帘等物，顺手拿起来赏玩，不觉又顺手沾了胭脂，意欲要往口边送，因又怕使湘云说，正犹豫间，湘云裹在身后看见，一手亮着辫子，便伸手啪的一下，从手中将胭脂打落，说道： 这不长进的毛病，多早晚才改过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袭人进来，看见这般光景，知是梳洗过了，只得回来自己梳洗。忽见宝钗走来，因问道： 宝兄弟哪去了？ 袭人含笑道： 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的功夫？ 宝钗听说，心中明白，又听袭人道： 姊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礼节，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，凭人怎么劝，都是耳旁风。 宝钗听了，心中暗忖道： 道别看错了这个丫头，听她说话，倒有些实际。 宝钗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、家乡等语，留神窥察，其言语质量深可敬爱。一时宝玉来了，宝钗方出去，宝玉便问袭人道： 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，见我进来就跑了？ 问一声不答，再问时，袭人方道： 你问我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？ 宝玉听了这话，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 怎么动了真气？ 袭人冷笑道： 我哪里敢动气，只是从今以后别再进这屋子了，横竖有人服侍你，再别来支持我，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。 一面说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深为害意，经不住赶来劝慰，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，宝玉无了主意。因见麝月进来，便问道： 你姐姐怎么了？ 麝月道： 我知道吗？问你自己便明白了。 宝玉听说，呆了一回，自觉无趣，便起身叹道： 不理我吧，我也睡去。 说着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歪下。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，微微的打鼾，料他睡着，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宝玉便掀过，也仍和睦装睡。袭人明知其意，便点头冷笑道： 你也不用生气，从此后我只当哑子，再不说你一声如何？ 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： 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？你劝我也罢了，才刚又没见你劝我，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，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。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，我何尝替你劝我什么话了？ 袭人道： 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？ 正闹着，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，方往前边来，胡乱吃了半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，麝月在旁边磨骨牌。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，一并连麝月也不理，掀起软帘自往里间来，麝月只得跟进来。 宝玉便推他出去说，不敢惊动你们。麝月只得笑着出来，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。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，因要查，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，一个大仙儿的生了十分水秀。宝玉便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丫头便说， 叫慧香。 宝玉便问，是谁起的？慧香道， 我原叫云香的，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。 宝玉道，正经该叫慧气罢了，什么慧香呢？又问，你姊妹几个？ 慧香道，四个。 宝玉道，你第几？ 慧香道，第四。 宝玉道，明儿就叫四儿，不必什么晦气蓝气的，哪一个配这些花？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。一面说，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。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，抿嘴而笑。这一日，宝玉也不大出房，也不和姊妹丫头等私闹，自己闷闷的，只不过拿着书解闷，或弄笔墨，也不使唤众人，只叫四儿答应。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，见宝玉用她，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。至晚饭后，宝玉因吃了两杯酒，眼醒耳热之际，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，今日却冷冷清清一人对灯，好没兴趣。待要赶了他们去，又怕他们得了意，以后越发来劝，若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，似乎无情太甚，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，横竖自然也要过的，便全当他们死了，毫无牵挂，反能怡然自悦。因命四儿剪灯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，正看至外篇夫妾一则，其文曰，故觉盛气之大道乃止，抽欲毁诸小道不起，焚符破玺而名普比，头斗折衡而名不争，胆残天下之圣法而名实可与论议，捉乱六律硕绝于色，塞古旷之耳，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，灭文章散五彩，脱离诸之目，而天下使人含其名矣，毁绝钩绳而起规矩，立功垂之止，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。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，焚花散射而规格使人含其劝矣，枪宝钗之仙姿，挥黛玉之灵俏，丧减情意，而规格之美恶使相类矣，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余矣，枪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，挥其灵俏，无才思之情矣，彼钗玉花射者，解张其罗而学其碎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。续毕，置笔就寝，头刚着枕便呼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知，直至天明方醒，翻身看时，只见袭人合衣睡在轻上。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杜万，便推他说道，起来好生睡着，看冻着了。原来袭人见他无小叶和姊妹们私闹，若直劝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。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， 自己反不得主意，直一夜没好生睡的。仅忽见宝玉如此，料他心意回转，便越性不睬他。宝玉见他不应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刚解开了扣子，被袭人将手推开，又自扣了。宝玉无法，只得拉他的手笑道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连问几声，袭人睁眼说道：“ 我也不怎么，你睡醒了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，再迟了就赶不上。” 宝玉道：“我过哪里去？” 袭人冷笑道：“ 你问我，我知道，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。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，省得鸡生鹅斗，叫别人笑。横竖那边腻了过来，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，我们这些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今儿还记着呢？” 袭人道：“ 一百年还记着呢，比不得你，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夜里说了，早起就忘了。” 宝玉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，一跌两段说道：“ 我再不听你说，就同这个一样。” 袭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：“ 大清早起，这是何苦来？听不听什么要紧，也值得这种样子。” 宝玉道：“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你也知道着急吗？可知我心里怎么样？快起来洗脸去吧。” 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。宝玉往上房去后，谁知黛玉走来，见宝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书看，可巧翻出昨儿的《庄子》来，看至所叙之处，不觉又气又笑，不禁也提笔叙书一绝云：“ 无端弄笔是何人？作践南华庄子英，不悔自己无见识，却将愁语怪他人。” 写毕，也往上房来见贾母，后往王夫人出来。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，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，大夫便说：“替夫人奶奶们道喜，姐儿发热是见喜了，并非别病。”王夫人、凤姐听了，忙遣人问：“ 可好不好？” 医生回道：“病虽险却顺，倒还不妨，预备桑虫猪尾要紧。”凤姐听了，当时忙僵起来，一面打扫房屋，供奉斗枕娘娘，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，外面又打扫净室，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，十二日不放家去。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，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，独请了两夜便十分难熬，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。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九头厨子，名叫多官，人见他懦弱无能，都唤他做多魂虫。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个媳妇，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纪，生得有几分人才，见者无不羡爱。他生性轻浮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魂虫又不理论，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，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。因这个媳妇 美貌异常，轻浮无比，众人都呼她做多姑娘。如今贾琏在外熬煎，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，失过魂魄，只是内聚娇妻，外聚鸾宠，不曾下得手。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贾琏，只恨没空。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，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，惹得贾琏似鸡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，合同遮掩谋求，多以金帛相许。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？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，一说便成。事业二股人定，多魂虫醉昏在炕，贾琏便溜了来相会。进门一见齐太，早已魂飞魄散，也不用情谈款叙，便宽衣动作起来。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，一经男子挨身，便觉遍身筋骨瘫软，使男子如卧棉上，更兼银泰浪雨压倒娼妓。诸男子至此，岂有惜命者哉？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。那媳妇故作浪语，在下说道：“ 你家女儿出花供着娘娘，你也该祭两日，倒为我脏了身子，快离了我这里吧。” 贾琏一面大动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“ 你就是娘娘，我哪里管什么娘娘？” 那媳妇越浪，贾琏越丑态毕露，一时势必两个又海誓山盟，难分难舍，此后遂成相弃。一日大姐独进搬回，十二日后送了娘娘，阖家祭天四祖，还愿焚香，庆贺放赏已毕，贾琏仍复搬进卧室。见了凤姐，正是俗语云：“新婚不如远别，更有无限恩爱，自不必繁叙。”次日早起，凤姐往上屋去后，平儿收拾贾琏在外的衣服铺盖，不成望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。平儿会意，忙掖在袖内，便走至这边房内来，拿出头发来，向贾琏笑道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 贾琏看见着了忙，忙上来要夺，平儿便跑，被贾琏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掰手要夺，口内笑道：“ 小蹄子，你不趁早拿出来，我把你膀子撅折了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你就是没良心的，我好意瞒着他来问，你倒毒狠，你只毒狠，等他回来我告诉他，看你怎么等。” 贾琏听说，忙陪笑央求道：“ 好人，赏我吧，我再不毒狠了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听凤姐声音进来。贾琏听见松了手，平儿刚起身，凤姐已走进来，命平儿快开夹子，替太太找样子。平儿忙答应了找时，凤姐见了贾琏，忽然想起来，便问平儿：“ 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吗？” 平儿道：“ 收进来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可少什么没有？” 平儿道：“ 我也怕丢下一两件，细细的查了查，也不少。” 凤姐道：“ 不少就好，只是别多出来吧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不丢万幸，谁还添出来呢？” 凤姐冷笑道：“ 这半个月难保干净，或者有先后的丢下的东西，戒指、汗巾、香袋儿，再至于头发、指甲，都是东西。” 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。贾琏在凤姐身后，只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，平儿只装着看不见， 应笑道：“ 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？我就怕有这个。”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点破绽也没有。奶奶不信时，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，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。 凤姐笑道：“ 傻丫头，她便有这些东西，哪里就叫咱们翻着了？” 说着，寻了样子，又上去了。平儿指着鼻子，晃着头，笑道：“ 这件事怎么回谢我呢？” 喜得在贾琏身痒难挠，跑上来搂着，心肝肠肉乱叫乱谢。平儿仍拿了头发，笑道：“ 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，好就好。”不好就抖露出这事了。 贾琏笑道：“ 你只好生收着吧，千万别叫他知道。” 口里说着，瞅他不防，便抢了过来，笑道：“ 你拿着终是祸患，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。” 一面说着，一面便塞于靴叶内。平儿咬牙道：“ 没良心的东西，过了河就拆桥，你儿还想我替你撒谎。” 贾琏见他娇俏动情，便搂着求欢，被平儿夺手跑了。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：“ 死促狭小淫妇，一定浪上人的火来，他又跑了。” 平儿在窗外笑道：“ 我浪我的，谁叫你动火了？难道图你受用一回，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？” 贾琏道：“ 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来，把这醋罐打个稀烂，他才认得我呢。他防我像防贼的，只许他同男人说话，不许我和女人说话。我和女人略近些，他就疑惑。他不论小叔子侄儿，大的小的，说说笑笑，就不怕我吃醋了。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。” 平儿道：“ 他促你使得，你促他使不得。他原行得正，走得正，你行动便有个坏心，连我也不放心，别说他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 你两个一口贼气，都是你们行的事，我凡行动都存坏心，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。” 一句未了，凤姐走进院来，因见平儿在窗外，就问道：“ 要说话，两个人不在屋里说，怎么跑出一个来，隔着窗子，是什么意思？” 贾琏在窗内接道：“ 你可问他，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。” 平儿道：“ 屋里一个人没有，我在他跟前做什么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正是没人才好呢。” 平儿听说，便说道：“ 这话是说我呢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不说你说谁？” 平儿道：“ 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。” 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，自己先摔帘子进来，往那边去了。凤姐自掀帘子进来，说道：“ 平儿疯魔了，这蹄子认真要降服我，仔细你的皮要紧。” 贾琏听了，已绝倒在炕上，拍手笑道：“ 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，从此倒服他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都是你惯的他，我只和你说。” 贾琏听说，忙道：“ 你两个不忙，就拿我来做人，我躲开你们。” 凤姐道：“ 我看你躲到哪里去。” 贾琏道：“ 我就来。” 凤姐道：“ 我有话和你商量。” 不知商量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淑女从来多抱怨，娇妻自古便寒酸。